萬誰都知，哪怕只有是上司。 你我又再相見，屋裡慶祝大團圓，锣鼓声一片片，个个都清心如燕。 风雨都不可能会变，纵使离隔多么远， 仍要跟子亲一聚齐会面，庆祝这一天。齐笑笑过年迎新年，祝福今年都诸事如意。嘟嘟小嘴巴交个利是，再为你快乐共唱首两献。齐笑笑过年又得意，听烟花炮声响遍门前。 恭喜发财！